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趁着歹徒们的注意力暂时都放在了选择由谁望风的空档，兰德偷摸的把十字架从自己的口袋里摸了出来。兰德摊开手掌，细细打量手中的珍宝。在查普林家族第一代祖先抵达查尔斯顿港来到新世界之前，这十字架便一直作为传家之宝，在他们家族世代流传。过去的几周时间里，他沉甸甸地躺在兰德的口袋里，和兰德一起跨越了漫漫征途，并不停提醒着兰德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关于此次旅途的真正原因，兰德并没有悉数如实相告。艾勒压低声音说道， 这东西可不属于你，别再胡思乱想了。 这声音引起了杰夫的注意，兰德急忙再次握紧手中的十字架。杰夫回到了马灯旁边，目光看向那个女孩，又移回到兰德的身上。 傻小子，他一直在看你，他看你的样子好像认得你是谁啊？你是这女孩的朋友吗？ 兰德壮起胆子看了女孩一眼，没错，女孩确实在看着兰德，手里还攥了个什么挂件，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方形的吊坠盒，那用骨头或者是象牙什么的雕成的，那东西有一条皮绳串着，上面还有几颗雕花佩珠和一些闪亮的贝壳正挂在那女孩的脖子上。一团蓝色的东西悬在女孩的拇指上方，虽然兰德无法百分百确定，但她看起来和偶尔会在查尔斯顿海岸发现的海玻璃十分的相像。 我根本不认识这女孩。 在兰德的身体里，因恐惧而产生的寒意冷却了愤怒所激发的火焰，使兰德刚刚打定主意又开始动摇了。在马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个人冲着兰德这边喊话，他说那女孩看起来好像真的认识兰德，好像是在盼着兰德能有所行动。兰德坚决地说， 我不认识这女孩。 杰普眯着眼睛看着兰德，然后又走到了女孩的面前，一把抓起了女孩的头发，狠狠地往后一拉，逼着女孩用没受伤的眼睛看着杰普， 她也是你们的人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兰德的声音十分急切，甚至透着点绝望，但兰德还是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轻举妄动，现在还不能起身。突然树林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兰德想起那个曾经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门徒的叫做 Peter 的家伙。耶稣曾预言在鸡鸣之前，圣彼得会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杰普松开了女孩，拾起鞋底推了女孩一下，女孩再次倒在地上缩成了一团。兰德没再朝女孩的方向看一眼。那群人开始在兰德身边扎营，并在埃拉维辛的邀请之下享用着骡车里的食物。兰德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等待着他们吃饱喝足，在刚点燃的篝火下烘烤，而后等他们变得逐渐的心满意足，慢慢放松警惕，然后兰德才会正式地将计划付诸行动。而杰普终于说话： 小子，他又在看你了。 兰德知道时机现在已经成熟，再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杰普站起身，再次朝女孩的方向走去。 而且你也在朝这边张望，或许你确实不认识他的族人，或许你只是在等待时机，打算要来偷袭我，是这样吗，臭小子？ 兰德意外的被杰普激怒了。作为一个经常居高临下睥睨同代人的男孩，回击的话几乎已经蹦到了兰德的嘴边。然而兰德只是不自然地笑了笑，把那些话都憋了回去。 我要买下这个女孩。 男的话说得太快，显得有些冲动，有点不太确定。他用力攥紧十字架，稳住自己的心神。这可不是小男孩玩的游戏，这是男人之间的博弈，一场关乎生死的博弈。杰普意味深长地看着兰德，一对贪婪的小眼睛没有流露出半点内心的波澜。如果除开种种邪恶念头，这男人脑子里还有什么别的思绪的话，那只能够说这男人一定隐藏得相当之深。其他的人围坐在营地周围，醉醺醺地转头看过来，女孩也只是静静看着，没有其他动作。兰德心想，没准这女孩根本就不会说英语，有好些住在山里的人都只会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比如切洛基语、卡托巴语、法语或者苏格兰语什么的。兰德又补充了一句： 我要他完好无损的。 一个男人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那女孩肯定对他施了巫术， 一定是的。 他的吐字含糊不清，后面的意思大概说的是女孩手里一直抓着一个东西，而且兰德还看过女孩的眼睛。他觉得这小子可真傻，因为大家早就告诉过你了，绝对不要去看莫伦琴人的眼睛。女孩现在已经对这小子施下咒语了。兰德慢慢站起身，低着腰板，看着只比自己高一丁点儿的 Jep。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并没有被他迷惑，而且我也一点都不惧怕，不论他是什么身份。我是个基督徒，我压根儿不相信这种事情。 杰普眨了眨眼睛，竭力地使自己保持冷静。这是兰德头一次在杰普脸上看到一丝犹豫。 你是个传教士，臭小子。 兰德摊开手，展示出掌心的十字架以示回答： 正在准备阶段。 这句话准确来说也不全是假话。兰德默默的祈愿： 唯恐此时便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时刻。 这是我祖父传给我的，我们家族好几代祖先在前往蒙昧之地传播福音的时候都会把他带在身边。 听到这儿，斋普突然惊讶地退后了一步。 我没有把他卖出去的打算，至少现在不卖。 说着，杰普又喝了一大口艾拉的麦芽酒，用手背搓了搓嘴角，而后伸长了手臂，把酒朝着兰德这边递了过来。当他的这个动作遭到拒绝之后，杰普又把手伸向了兰德的十字架，似乎有意把他拿过去，结果却在半道上收了手，只是说， 不过呢，说不定我或许会对你从轻处置。小伙子，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让你长点教训，但我也可以不这么做。 此时有人出言警告 Jeb， Jeb， 你可不能随便杀传教士，很可能就是因为他那女孩的巫术才没对我们生效。 这时艾拉小心地站起身来，酒精已经麻木了那群人的理智，渐渐地使这群人开始胡言乱语起来。艾拉决定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 他确实是个坚定的传教士，自从我把他从墨菲带出来以后，他就一直说个不停。你们要是真把他杀了，我想四面八方的妖魔鬼怪都会立即出来显灵的。这就是那女孩总盯着他看的原因，因为那女孩害怕这个小伙子所拥有的这种能力。 是这样吗？ 杰布张开嘴，露出大黄牙。杰布笑了笑，接着将目光转向了艾拉。 那既然如此，我只好对你下手了，老家伙。 此时兰德的脉搏跳动得更加厉害，如同乞丐在屋外敲门乞讨一般，咚咚咚地直响。 你不要伤害他。 然而兰德的思维十分敏锐而且精确，兰德意识到局势已经开始慢慢的逆转。兰德人生中头一次明确感受到善恶之间力量的对比。杰普歪歪扭扭的退了三大步，然后朝那女孩走了过去。女孩拼命地往后缩着，想爬远一些，不要被 Jeb 够到。可是 Jeb 还是得手了，他一把扯住女孩棕色的羊毛裙和长头发，将女孩从地上拽了起来。衣服上的纽扣被扯掉了，连边缝都脱了线。 你什么也不是。 Jeb 压低嗓音说着，直接将女孩往前一扔。因为被锁链拽住，女孩直接脸朝下摔到了兰德的脚边。兰德忍住了出手帮忙的冲动，他们仿佛正在进行一场高明的纸牌对决，兰德不能冒险亮出自己的底牌。女孩从地上爬了起来，她跪坐在原地，两手捧住挂在脖子上的雕花护身符，嘴里开始念念有词，说的都是兰德从来没有听过也压根听不懂的语言。其他人急忙往后退，一直躲到了骡车的后面，他们嚷嚷着女孩被恶魔上身了。但是此时杰普却命令道， 快让她恢复正常。 杰普两脚岔开，得以保持平衡，指指那女孩，又指了指兰德， 马上把恶魔从她的身上赶走。 然后他又几乎自言自语， 我还没有在他的身上烙上我的印记，他还有 有留下来的价值。快点啊，小伙子！ 此时艾拉也在指挥着，他是否真的相信这类事情真的有可能，如今已经很难分辨了。然而那无关紧要了，来了装模作样的做出正在考虑他们的请求，思考应该进行哪些步骤。女孩喃喃自语的声音越发的响亮，这种语言听起来十分奇怪，夹杂了大量的喉音，从某种层面而言几乎称得上有些耳熟。然而兰德无法分辨是因为什么。篝火突然闪了一下，传来了爆裂的声响。兰德和 Jep 猛地把头转了过去，兰德突然感到有些怪异，一时间甚至开始怀疑，内心的信仰也似乎出现了动摇。兰德迅速摆脱了这个念头，他赶忙集中注意力仔细分辨女孩那赞美失败的一语。 我需要去拿我的马鞍袋，里面放着我的圣经。 兰德转身面向罗车，刚准备迈步过去，便被 Jep 拿枪指了回来。 哈克，快把他的书拿过来。 我才不捧他呢。 那就把整个包都拿过来。 Jep 喝了口 whisky， 对着罗车那边开了一枪，子弹射得尘土飞溅，把骡子吓得窜来窜去。小布丁使劲地拉扯着引绳，想拼命地把拴住自己的这棵树给拉倒。杰普开始喝令， 现在就动手。 他将手枪对准那个女孩， 我要看她马上恢复正常。 罗车的那边，雷伟被迫成为送包的人选。兰德等了十分的心焦，默默地数着那个人踏出的每个步子，直到他的包安全地送到手里。手枪此时就在自己的包里，然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兰德的枪法虽然又准又快，可是杰普的武器已经牢牢地被他握在手上。兰德首先把圣经取了出来，这个棕色的皮革装订本本还是父亲亲手交给他的，他曾在众多教堂的讲台上出现过，这是他们家族世代相传的宝物。兰德翻开了书页，想起自己小时候站在空无一人的教堂圣坛，装作正在布道讲经的情景，他那时的表现已经很具有说服力了。兰德摊开手掌，将圣经平放上去，任由夜里的微风轻轻拂动树叶。兰德意识到 Jep 手下的那帮人，雷伟甚至那个女孩，似乎都因为这个场面而暂时愣住了。兰德所需要的正是这片刻的功夫。没等 Jep 反应过来，兰德已经掏出手枪指着 Jep， 瞄准好了。 Jep 迷蒙的醉眼在枪口处与兰德的视线相交，这才慢慢醒悟过来。艾拉立马把枪拿到了手上，其他人则还在四处摸索着武器。 那边的别吵了，从现在开始应该得换我们说了算了。我骡车上的那些货物，你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至于那个女孩，我一点都不关心。我只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你们大可以把那女孩一块带走，这件事就这么了了。我们就此分道扬镳，一切都一笔勾销，怎么样？ 兰德绕到马灯的另一边，往后退了几步，将所有人的动静尽收眼底，也包括艾拉在内。 我们这就离开这儿，而且还会把这个女孩一块带走。 兰德大声地宣告着。关于这本守护故事的人，这一次阅读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最终打电话给 Jamie 的时候， 已经是夜里的9:30。在那之前，我把书稿那三章内容反复看了不下6遍，还搜索了故事标题、角色名称以及其他的关键词组。我试图找出相关的出版信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份书稿，根据目前所读到的情况，应该从未曾出版。确定这一前提之后，我仿佛化身成了密码破译员，仔仔细细地查看起这本守护故事的人。我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理解它的真正意义。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觉得，在这层表象的底下，似乎潜藏着什么内容呢？可能是一个我尚未察觉的事实。而为什么这份书稿又会令我如此着迷呢？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

总共也只做过三起瘦骨杀人案就被侦破。他使用手枪作案，尽管事后会处理现场，然而弹道、火药残留等蛛丝马迹足够刑侦机关把他锁定。赵明军总住在闹市区，出行也捡人多的地方，警察不便在这些地方开枪，如果上来抓捕，赵明军随时可以劫持某个路人脱身。现在本地便衣发现了他的踪迹，任务落到多次带队围捕要犯的李建军身上。刑警队长强忍住对孩子的思念，带了几个精干的警察，穿上了便衣，来到了预定地点。赵明军正坐在路边小摊上吃东西，两个便衣看准机会突然猛扑了上去，一左一右按住他的肩膀。赵明军缩紧藏头，左手端起了菜盘，右手拿着汤碗向两边泼去，两个便衣警察被泼了一脸。赵明军按着桌子，一个空翻跃到了另一边，另一个便衣趁他立足未稳，一脚踢向他的小腹。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便衣和身向他扑去，然而赵明军根本没有把身体稳定住，反而就是又倒在了地上，两个翻滚就滑出了包围圈，然后迅速地挺身站起，正好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从身边走过，赵明军一把将她拽过来，右臂死死地卡在她的喉咙上。 都别过来！ 没等她喊完，女孩突然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高压电击枪，在她的腿上狠狠地戳了一下。赵明军仰身摔倒，被壮汉警察死死地扑在地上，把对手惯技当成弱点来利用。李建军赌赢了，那个女孩也是一名警察，看到赵明军的身手，一个灵巧的身影浮现在李建军的眼前。王鹏翔，当年那几个绑架他的歹徒，每个人的功夫都不在赵明军之下，他究竟靠什么能以一己之力横扫那些人呢？虽然此事早已结案，但李建军还时不时地冒出一点好奇心。抓到要犯，少不了吃一顿庆功宴，部下们纷纷给李建军敬酒，恭贺他略施小计抓住凶犯。 现在就差那个暗黑杀手了，能抓着他，咱们李队就是江湖第一捕快。 看武侠看多了吧，还捕快呢？赵明军是上了通缉令的真犯人，暗黑杀手是不是存在还了说着呢？ 暗黑杀手是一个传说已久的职业杀手，先后有许多黑道人物请他去杀人，警方抓获其中一些买凶的人后，才通过他们的口供发现有暗黑杀手这么个神秘的人物存在。最奇怪的是，买凶者请他去杀的人确实都死了，但既没死于枪伤，也没有毙命刀下，水浸、勒毙、下毒，更是全部都没有。这些受害者都死于心脏病突发，身上没有任何特别的创伤。暗黑杀手出现几年，已经是公安系统内著名的一案了。买凶者谁也没见过他，都是通过中间人联系，这些人也有男有女。鉴于所有案件都与这种奇怪的法医鉴定结果，有的刑侦专家倾向于认为他是个骗子，或者是一群骗子通过制造暗黑杀手这么个神话骗那些黑道人的钱。至于刺杀目标确实在那段时间死亡，则纯属于巧合，正是这种巧合帮助暗黑杀手神话流传开来。也有刑侦人员看过暗黑杀手的案卷后认为，连续多次都有目标人在预定的时间里自然死亡，这和同一个人连续买彩票都中大奖没什么区别。 概率只有一分之一。李建军就是个怀疑派，他认定这些死因中必有法医忽视的地方。这天孙庆峰叫醒了李万超，告诉他马上跟自己到中州市去行侠仗义报答不平。上车前，孙庆峰递给李万超一套学生服，告诉他这是中州市高中的学生服，穿上它即使被监控录下来，没人想到他会是个外地人。驱车几百里，他们来到了中州市。孙庆峰把车停在了一个农贸市场附近，这里车多人杂，不引人注目。李万超在车厢里换好了学生服，孙庆峰又检查了一遍，确保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暴露身份的东西。然后他们锁好门，又在街头打了辆出租车，来到市中心的步行街。这里有几个流浪儿童正在乞讨，有的丢了只胳膊，有的皮肤被大片的烫伤，个个都惨不忍睹啊。孙庆峰告诉李万超，这些孩子都是蛇头拐来的，他们把孩子放到人行道上乞讨，本人就在旁边的人群里盯着，通常还会几个人组成团伙。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解救这批孩子。按照计划，李万超佯装附近的学生，背着书包走过孩子们身边，低头查看他们的情况。 啊，伤得这么重，你们家在哪儿？爸爸妈妈呢？ 几个孩子都不敢说话，有的孩子偷眼瞄着李万超背后的什么地方。李万超装作不知，拉起一个孩子， 我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吧。 这些孩子只有七八岁，李万超一手拉一个，就把他们往广场外面带。这两个孩子挣扎起来，李万超松手放掉一个，抱起另外一个快步的离开。其他孩子都吓得不敢动。果然人群中有两个男人疾步地追赶过来，李万超装作没看见，迅速地跑进了一条小巷。那两个人追来，看看四外再无行人，便恶狠狠地围上来抢孩子。李万超放下了孩子，左拳右掌，蹬腿腾膝走挑，兴奋伴上了一点恐惧，让他的动作如疾风暴雨。直到孙庆峰把他拉住，李万超才发现两个歹徒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孙庆峰找了个没有监控镜头的店铺，拨打里面的公用电话报警，然后和李万超消失在了人群中。回到住处，李万超兴奋莫名啊，那两个汉子都是成年人，是惯犯，只有个把月的时间，自己已经如此强大了吗？回忆半天，李万超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不清刚才用了哪招哪式撂倒对手。孙庆峰倒是胸有成竹， 我对你的潜力心中有数，以后再去行侠仗义，你出面，我在暗处，你对付不了我再出手。坏人怕警察怕便衣，不会注意一个学生，这样把握更大。 参加擂台赛的事儿，王鹏翔没敢告诉父母，但和阿德丽娜却能随便谈。听得他绘声绘色的描述，电话那边的阿德丽娜笑得很开心。很快阿德丽娜又随团来香港表演，两人在舞台前匆匆地聊了十几分钟，阿杰丽娜就到后台做准备去了。表演开始，王鹏翔坐在 VIP 专座里等着新上人登场。不过在节目单上，阿杰丽娜的水上巴黎独舞几乎是排到了最后一个，所以他必须先看一系列有关海洋文化的表演。开场半个小时后，一个波利尼西亚人穿着草裙走了出来，他先后表演用石刀开椰子，用棕榈榨椰子油，最后 这个太平洋人抱出一段粗木头放在地上，要表演钻木取火。王鹏翔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欠起身，看着几米外舞台上的那段木头。表演者抓了一把椰子上包下来的纤维放到了草里，然后拿起一块厚重的楔形木片，双手紧握厚的一端，用薄的一端斜斜地在那个槽上摩擦着，动作很像木匠在使用刨子。表演者一边有节奏地用力摩擦，一边插科打诨： 靠这个摩擦生热，肯定要几分钟才奏效吧。 王鹏翔的疑问刚刚升起，这椰壳纤维就在观众的惊呼中燃起了火星。表演者立刻从舞台上又抓了一把纤维撒上去，同时剧烈的灯光暗了下去，一团明亮的火焰在舞台上夺目的燃烧着。王鹏翔惊讶地望着那团火焰。全部表演一结束，王鹏翔就跑进了后台，找到了阿吉丽娜，表示很想见那个钻木取火的表演者。 你找他？他刚从你身边过去啊。 王鹏翔顺着阿吉丽娜手指一看，原来表演者已经换上了西装革履，古铜色的皮肤完全的被盖住，一点儿也认不出来。阿吉丽娜不知道王鹏翔要做什么，便把那个演员叫了过来。王鹏翔开口便向他请教如何钻木取火，对方听罢神秘地笑了笑，告诉他那没什么奇怪的，只是力气、技巧和熟练罢了。王鹏翔挠了挠头，是啊，任何技能无非就是这种三种元素，不过世界上没有人再需要钻木取火，所以他以前也没见过有这种技能的人。一小时后，两人在街上吃宵夜。 你为什么要关心钻木取火？这可不是你们中国武术的神功，只有世外高人才会，几千年前随便一个成年男人都会吧。 问题是现在可没几个人会了，他是从哪里学来的？看他的年纪也只有三十来岁，这种年纪不会在原始社会待过吧。 他是美国夏威夷州洋百翰大学的毕业生，根本不是原始人。算了，你的嘴很严，我把底细告诉你吧。赤磷镁粉撒一些在上面就行了。 赤磷镁粉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种低燃点的化学试剂，摩擦到二三十度就能把它点燃，这样钻木取火不光他行你也行。如果说有什么技巧的话，就是赤磷镁粉在木槽上要撒得很少很均匀，搞不好它会闪光爆燃，那就穿帮了。 你是说它根本不会钻木取火？ 不会，考古专家记载过波利尼西亚人怎么钻木取火，我们团队就根据这些记载编了节目。我敢说世界上可能没有活着的人在乎钻木取火了。 哦， 这问题重要吗？ 我在想，古代也许真有一些很神奇的武功，就像钻木取火一样失传了。 是啊，可那怎么办呢？要是两千年前的古墓今天挖不出来，明天也许就能被谁发现，失传的技能那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让王鹏翔彻底的回到了现实，他想起潘家如说过的话，相信一种永远找不到的东西曾经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也许可以复原一种古代技能呢。吃过饭，两人坐在海边吹着海风，王鹏翔聊起自己的心得，听到这些神功的传说还有擂台赛的趣事，阿吉丽娜也很兴奋。 你真要继续寻找那些神功？ 要是遇不到你父亲，我还不敢肯定他们会存在。你父亲的本领丝毫不次于传说中的武术大师。 行，如果练不成也不要太遗憾，我父亲那种机遇世界上没几个人能拥有。 你说对了一半，如果我找到一种神功，挖出它的秘密能在我身上练出来，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我根本练不出，谁真有那种功夫 我挨他一击也好啊。 啊，你情愿挨打也要证明他们存在？ 正是如此，这没什么实用价值，就算纯科学的兴趣吧。 就在这个时候，萧雅玲打来了电话。 小王，你不是总想拜访世外神功吗？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是世外高人。 初试牛刀让李万超很有成就感，天高地广，他已经完全不想回家了。受到成功的激励，练功时便也下了更大的功夫。从这以后，两人隔三差五就开车出去一次，长驱几百里甚至上千里。来到人地两生之处，今天在商店里抓个小偷，明天在车站里揍个骗子，以李万超现在的功夫可以做到从不失手。最危险的一次，四名壮汉朝他冲来，其中两个还拿着刀，但一想师父就在附近什么地方照应，必要时肯定会出手，李万超就豪气顿生，头顶膝撞斗鸡摔打，一分钟就横扫了四个对手。 怎么样师父？ 很好，就是还没碰专业人士。 所谓专业人士，就是受过武术训练的人，但李万超又不敢抛头露面的参加正规的比赛，必须是既会武又算歹徒，才可以给他一顿胖揍。这个机会可不是那么好找的，但他终于到来了。这天，孙庆峰给李万超递来一套旧式的劣质西装。李万超个头不小，这样一打扮就很像民工仔。两人驱车进入南方的一座城市，开到某个高档会所的附近，一个中年商人正在门口迎接朋友，旁边站着两个保镖，显然今天他要在这里设宴。 那人是本城的奸商，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无恶不作，我一直要找机会教训他，不过他很有钱，雇的都是专业保镖，你有胆子挑战这些人吗？ 有。 接着孙庆峰给李万超讲了行动计划。会所不同一般餐厅，没有邀请不能进去。李万超下了车，紧走几步，在大门附近闲逛着。奸商迎来最后一位客人，两人握过手，肩并肩往里面走，两个保镖跟在了后面。李万超突然紧跑了几步，挤在了门里。 姓沈的，你强买我们村的地，害了多少人？ 你是哪村的？捣什么乱？ 奸商身边的一个保镖站了出来，将李万超往外推。李万超一抓一拧，就把那个保镖摔倒在地。另一个保镖见他有些手段，加了小心，扑过来想施展擒拿术，却被李万超躲开了，朝着他的小腿后面狠狠地跺了一脚。保镖大叫了一声，跪倒在地。李万超袭击得手，并不恋战，按照事先的计划，他沿着楼梯跑上去。会所本身也有保安，马上围堵过来。李万超躲躲闪闪，奸货打倒一两个，再继续奔逃。然后小伙子从侧门冲出去，甩开大步，跑得无影无踪了。李万超这么一折腾，会所里顿时大乱。奸商气哼哼地往经理办公室走去，想责问他们保安措施为何如此不严密，迎面差点和陌生人撞了个满怀。来人顿时大怒，下意识地推了奸商一把，手正按在他的左胸上。 哎，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 奸商的一个保镖正跟过来，忙横在他们中间，听到这边又起了吵闹，追出去的保安又转回来围住陌生人。此人30多岁，一身穿戴起码值几万块，手上还戴着金链子，一副土豪的打扮。奸商一看知道这不是闹事的主，肯定也是来消费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他打招呼保镖走向自己的包房。